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五，农历11月1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今年前11个月，全市经济运行总体稳定，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实现倍增。 北京冬奥村能在44小时内变身冬残奥村。 新首钢3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近600亿元。 北京12345服务导图今天上线。 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明年覆盖全市。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下阶段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要精心组织、分类指导，确保学习贯彻广泛、精准、有效覆盖。做好研究阐释，加强宣传解读，要强化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激发广大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持续抓好流动党员的党史学习教育。会议强调，要高质量组织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导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树立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的风险意识，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议强调，要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新成效，按期高质量完成办实事项目清单，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把中央指导组的督导要求落实到我市党史学习教育督导工作中，市委指导组精准做好指导督导，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精神，通报了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一指导组反馈意见，研究部署了我市党史学习教育下一阶段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为做好召开市15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等市政府领导昨天集中听取市人大代表对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参加。陈吉宁认真倾听，详细记录，回应代表关切。他说，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涉及面广，针对性强，各部门要认真梳理，尽可能吸纳到明年政府工作中。对反映的问题要加强研究，抓紧制定具体措施，加快协调推动解决。陈吉宁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城市总规实施、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迈上新台阶，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这是全市人民辛勤工作、努力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各位人大代表的监督、支持和帮助。陈吉宁强调，2022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要细化分解年度目标任务，及早谋划推进各项工作，奋发有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落实城市总规，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精细化水平。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两区建设，提升创新发展能级，优化营商环境。 要树牢过紧日子思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抓好民生保障和改善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冬奥筹办和服务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北京日报报道，全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十一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4.5%，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增长16.7%。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倍和1倍。由于疫情多点散发，对居民消费形成一定冲击，本市市场销售增速有所放缓，但市场销售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今年一到十一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3.1%，增速比前十个月回落2.4个百分点。十一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持平，同比涨幅扩大。在2.4%的同比涨幅中，新涨价影响大约是2.1个百分点，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大约是0.3个百分点。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在北京冬奥组委昨天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北京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马博洋表示，冬奥村可以按照国际残奥委会的要求，在44小时内完成从冬奥村到冬残奥村的转换工作。按照计划，北京冬奥村将于明年1月23号预开村，1月27号正式开村，2月23号闭村；冬残奥村将于明年2月23号预开村，2月25号正式开村，3月16号闭村。在三个冬奥村的选址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已经做到无障碍设施全覆盖。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交通服务时间是明年1月21号到3月16号。目前，冬奥赛时交通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已经筹措各类车辆4090辆。其中小客车全都使用清洁能源。本市奥运路网的设置规划，在满足竞赛要求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位于朝阳区的冬奥村南场站，服务保障冬奥会的北京 EU7 纯电动车已准备就绪。这批车辆经验收测试成功后，将投入冬奥会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的服务保障工作。北汽集团 EU7 纯电动车项目负责人四海介�绍， 本次北汽提供了330辆的 EU7 的纯电动车，主要用于赛事工作人员、运动员、裁判员从驻地到赛场之间的一些接驳。针对冬奥会的使用场景需求，北汽集中最强的研发团队和保障团队，从车辆安全性、行驶的稳定性、座舱舒适性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提升和强化。在这次车辆交付完成之后呢，后续还要进行行驶稳定性啊、冬季低温适应性以及充电的便利性等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测试，以确保冬奥会期间的服务运营工作。 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赛区内交通服务将实现清洁能源车辆保障。这次冬奥会也成为全球第一次大规模应用氢燃料客车的体育赛事。北汽集团的432辆氢燃料大巴车将服务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北汽福田欧辉客车研发副总裁兼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继红说， 氢燃料的在运营阶段是零排放，我们一辆12米的氢燃料客车按照每天200公里行驶，就算这样的相当于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约94.68公斤。照赛时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测算，一天的日行程里程达到了468公里。 11月12号下午，在奥林西路上，工人们在路面铺设白色背景胶和彩色的奥运五环标志。这是本市城区内的第一条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车道。根据冬季气温低的特点，施工方采取了相应措施。首发养护公司交通事业部部长王格说：“

发布会上，西城区商务局局长袁立表示，明年西城区将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建设为引领，突出抓好消费提升工作， 开展西单商圈品质提升建设，推动西单新一代、西单商场、图书大厦改造升级，持续完善地外大街业态调整，实现地摆商场亮相经营，精准织补生活性服务业网点，新建和规范提升20个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由京港地铁运营的17号线南段将于年底开通，开通后平均每天的客运量大约是76000人次。次渠地区的居民乘坐这条线路前往十里河只需要18分钟，大约能比过去节省半个小时。 官厅水库近日达到1998年以来最大蓄水量6亿1100万立方米，超额完成北京冬奥会的蓄水目标。 相约北京，燃情冬奥2021年两岸大学生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昨天在北京大学启动。2021年两岸大学生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包含启动仪式、征文摄影、冬奥主题交流营和冰雪项目表演以及体验等。 昨天本市北风加大，阵风达到7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今天本市仍然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气温明显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只有-1摄氏度，可能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煤气中毒，外出时请远离临时大建物。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线台的气温为-6.4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热线回声，100多米道路成为长梗阻。记者报道后，属地采取处置措施， 整条路会做一个重新的规划，不到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会统一一块弄。 热线回声，失能老人补贴可以在部分超市购买商品，家属认可便民措施。 连锁超市逐渐的这个增设了这失能护理补贴的专属产品，也是为了提高咱们这个便利性。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12月7号，新闻热线报道了丰台区蒲黄榆第一小学南侧道路人行步道狭窄，人车混行，影响周边居民出行的事情。报道后，属地相关部门接速急办，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整改。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蒲黄榆第一小学南侧是陶阳路。12月6号，记者在现场探访时看到，临近蒲黄榆第一小学陶阳路路段，双向机动车道长100米左右，宽大概7米。机动车道中间和两侧都设有白色隔离栏，道路北侧人行步道宽不足1米，步道上还有电线杆、行道树等。附近多位居民告诉记者，他们出行困难，存在安全隐患。 刚才我还摔一跟头呢，挡着我，我刚一迈摔那儿了，太窄了路。 居民告诉记者，造成居民出行困难的原因有2个，首先是几年前在道路北侧的人行步道上，蒲黄榆第一小学圈占了长50多米、宽8米的空地，建起了停车位。如此一来，人行步道上只能容下1人通行。另外，居民告诉记者，原本是为了道路通行方便而架设的隔离栏，也加剧了道路拥堵。12月6号，记者也向属地相关部门反映了问题。12月15号，记者进行回访，记者在现场发现，道路北侧的人行步道上，蒲黄榆第一小学圈占空地的围挡已经向北侧推进了1米，行人通行的道路变宽了。属地东铁建营街道办事处城乡办副主任刘学告诉记者，在接到反映问题后，东铁建营街道办事处采取行动进行了整治。 为了保证居民通行呢，把这个它整个这个外边一个圈的墙往里收回了1米多，给行人让出这么一个通道过来。 既然围挡在学校红线之外，为什么只是调整位置而不是拆除？刘学告诉记者，有两方面考虑。 你看那边有一个那个帐篷嘛，然后那块帐篷是有一个测温的点儿，学生要过来从那测温，然后再进校门。二一个呢，就是怕油商过来影响这学校周围环境。 在回访中，对于目前整改效果，居民表示 很高兴，挺为大家办实事，现在比较宽敞点，大家能错开身了。 另外，多位居民也有进一步的期望， 就希望下一步呢，进一步再规划一下， 再规划一下，把路铺平了。 对于居民诉求，东铁江宁街道办事处城乡办副主任刘学告诉记者，也在考虑之中。在道路南侧，现在是铺荒于一四里微改拆迁的临时用房，在微改拆迁后将进行拆除，之后空地将与道路一起规划。 拆了以后，然后这块整条路会做一个重新的规划，加宽呀，人行不到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等会统一一块弄。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此前多次报道过，不少失能老人家属反映，疫情期间可以在养老服务商户使用的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护理津贴，从今年开始却只能在养老院和养老驿站使用，这让他们感觉很不方便。当时失能老人家属张女士告诉记者， 我也跑驿站了，去了一问驿站呢没东西，我们说那我们怎么买啊，他说就得先告诉他们，他们再去买去。 报道播出后，近日有不少失能老人家属反馈，失能护理补贴已经可以在部分超市消费了。失能老人家属王先生说， 到超市比如给老人买护理用品、营养品都可以了，经过那个报道啊，这个是很关键的。 失能护理补贴在超市的使用情况怎么样呢？记者致电物美全国客服热线，工作人员介绍， 北京物美的门店都可以用，收银台结账就可以使用，如果带有 SN 的话就可以， SN 就是失能的缩写。 随后记者随机致电了物美超市朝阳区双井店，工作人员介绍， 基本上卖场哪个分类都会有。 另外超市发海淀区学院路店的工作人员介绍， 好多上面都可以买肉啊、蛋啊、纸啊什么都可以，北京市的超市发都可以用，只要是连锁店的可以用，加盟店的不能用。 对于北京市内推行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在超市换购落地的政策，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为了方便失能护理补贴，是在十月中下旬在咱们全市物美超市连锁超市逐渐的这个增设了这失能护理补贴的专属产品，也是为了提高咱们这个群众使用这个失能护理补贴的便利性。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市96156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然后这里边就包含了咱们失能护理补贴服务单位，你都可以在这边给老人查一下。 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相关部门实实在在的帮扶，也希望这笔钱切实满足失能老人群体需求。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森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